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05章。喺嗰阵时就有一个人提出咗反对嘅意见噃。呢一个人系边个？佢唔系第二个，就系我阿爷爷陈思远。爷爷讲咗一段话，由于嗰个血书上边嘅内容咧就残缺不全啦，所以好多嘅前因后果都冇叙述到。所以而家听起上嚟呢段话好似有啲不明所以。佢讲话天狗指路，就系预示住咧，正系呢一幅嘅日月图啊。而墓中嘅黑日之地系大空，系唔能够入去嘅。唔知咩系天狗指路啊，我就一窍不通。但系黑日之地，我就知道啦。壮者成生气而御阳，无壮之旅嘅咧，凡系喺阳气集中嘅地方，就系、是、相对于死者嚟讲都系大空之地。咁呢一个位置系阳气啊嘛，死人咧就不待见嘅，活人就不能得，所以就称为黑日之地。大凡呢一类咁嘅地方，都会用空气嚟镇压，历来咧都系规划为呢个殉葬坑之旅嘅，因此系好容易孕育出呢啲空物嘅。其中有人讲啦，你啊鬼王虽然系见多识广，不过喺呢件事情上边，你就冇开口嘅份啦。究竟要揀边条路，就要阿查道士嚟决定啦。呢一个咁嘅查道士咧，佢挖蘑菇啲技术就平平嘅啫。不过佢啊胜在博闻强识，又善通易理，中华文化就源远流长。墓葬风水就显身千万，都系以易经作为系总纲。以查道士喺当时嘅名头就真系好响当当嘅。不过佢挑唔到大梁，都要揾人嚟搭伙。啲伙伴呢就时常更换，都系一个独来独往嘅散道。呢、这个人喺个队伍里面同一班人比起上嚟，佢本来就唔算得话几巴闭嘅啫。不过头先经历咗嗰一个咁嘅罗盘推翼之事呢，佢嘅地位就即刻水涨船高。查道士佢哋俾大家咁一下子抬举，心里面就飘飘然，唔使讲啊，当即就喺度指点江山。佢又话啦，我哋呢啲咁嘅学翼嘅呢，乃通天地之理，顺应时势之变，既然预知咗凶险，就应该退避。之后事而避祸，就系、是、老祖宗研究呢一个翼理最初嘅目的。经过咗佢呢一通咁嘅指天督地、谈古论今、知乎者也咁，不外乎就系讲话要避过呢个东南方啦。咁有咗查道士嘅支持，而爷爷佢一个人嘅声音就得唔到大家嘅认同，咁一班人就即刻推门而入啦。石门打开咗之后，只见里边一阵黑惨惨嘅雾气啊，阴云不散。显然喺石门闭合咗之后呢，再都未打开过。血书上边虽然冇讲明，但係根据一班人对于目的地嘅明确，我諗当时佢哋应该呢係预测咗呢一个知木国嘅灵寝嘅结构，所以呢个方向呢可能係较为统一嘅。阿爺当时就行喺最后边，睇嚟佢对呢度就一向都唔睇好。不过由于人多，众人呢排住个队就前进，而写血书嘅呢个人都几滑头，所以佢亦都行喺后边。估计呢有咩危险嘅话，前边仲有人顶住。呢一个諗法就真係救咗佢条命。啱啱入咗石门，就睇见前方就传来咗几声嘅惨叫，黑深深嘅雾气里面，昏暗不明嘅灯光之下，隐隐约约咁睇到有一啲人影就行喺其间，身形呢係僵硬嘅，嗰啲头发就散落咁拖住晒个地上，而突出嚟嘅嗰啲皮肤就反射出蜡质咁嘅光辉，嗰啲係尸体表面嘅尸油。 第二啦，呢啲系行尸，而且数量啊好多。原来呢一个石门之后，显然系一条殉葬坑，里边葬嘅唔系牲畜，而全部都系人殉，人数之多，等人哋不容置信。知木国最后之所以会消失，是不是将所有的人都用来和地鬼王陪葬呢？大家本身都已经是人多势众的了，但是一看这么多的众子比起上来，简直就是沧海一粟，没得好比，不要讲这么多啊，懵啊。于是乎一班人就即刻逃命了。只可惜石门是反作用力的，只能够开，但是想要关呢，就必须要从里面关。所以地宫入边用的都是用自来石来关门，而这两部门就没有自来石，那用来关门的呢是用机关来推动，所以大家只能够一边顶着粽子的袭击，一边呢就拥护队伍里面的机关手。等到石门关了的时候，已经是死伤惨重，足足有八个人就永远都留了在石门的后边，剩低的一半是重伤，而当时的物资已经是非常之缺乏，离不开这里去就医的话，那就肯定死定了。队伍受到了重创，没人再敢去推那个黑日之门。查道士他猛然地醒觉，话是命中注定，匿都匿不到的。经过这一次，他自己也都跛了一只脚，痛苦不堪，只是想活命。但是心识命理的他亦都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可能都不能够活住地走出这里。跟住队伍里面的组织人，亦就是先前揭安所提到的那个面容平凡，在面上好像做过手脚的年轻人，即刻就示意展开第二次的行动，亦就是要进入这个阴月之门。他们一班人对地宫大致的结构都比较清楚，通过一路这样的摸索，亦都推断出地鬼王官国所在的位置。按照当时的情况，只能够是通过这个阴月之门才能够进入通向地鬼王官国的那个枕室。阴位就后退，阴位就前进，后退的就是死，前进的还可能有三个人活住。如果运气好的话，阿查道人他占卜的那个卜辞是不准确的话，可能还能够逃出升天。那剩低下来的人里面呢，有九个是重伤，有五个是轻伤，其余的人不是死在黑日之地，就是死在其他地方。24个人的队伍损失就惨重，从那五个人的身体状态来讲，笑到最后的三个人可能就是从他们当中诞生的。而这五个患了轻伤的人的名单就被写了下来，我就看着这一份名单，我只觉得自己的心头就好像被抌了一下那样。这五个人是谁呢？第一个白爷，亦就是这次行动的组织者，而具体的名字呢，在这个血书上边就没有写。第二个人鬼王陈思远，我爷爷那阵时候已经是年老了，他能够在这些危险当中只是受了个轻伤，主要是因为爷爷懂得避讳锋芒，一路上边亦都很少出头的，行事非常之谨慎。第三个就是专家的二当家专东来，上边呢写佢就为人阴险，心狠手辣。而第四个系专东来带嚟嘅一个手下，平时里边呢啲人就叫佢叫做阿海，训练有素，善于侦察。而第五个呢系一个约莫16、17岁嘅年轻后生，系白爷带嚟嘅，文质彬彬，好鍾意笑，对周围嘅人都好好口，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咁系咁叫。即使而家呢一班咁嘅法死人才阴险毒辣嘅盗墓贼，亦都觉得佢系几得人鍾意，所以队伍里面呢就颇为照顾，喺个背脊上边仲孭住咗一把银光嘅闪亮大刀，名为鬼哭刀。 白爷叫佢叫做小女，一路上边冇表现出咩特别嘅本事，不过就好勤力。我睇到呢度，不由得就倒吸一口凉气，已经估出咗呢一个年轻后生仔嘅身份啦。鬼哭刀吕叔，14年前我就14岁，吕叔睇起嚟嘅年龄就比我大2-3岁。咁从时间上嚟睇，亦都系非常之吻合啊！如果嗰个卜辞系真嘅话，最后真系只能够活低3个人，咁吕叔就一定系其中一个。咁我又谂，佢就顺走咗白离斗搞镇海石嘅呢件事，不由得就闹咗一句：姓吕嘅你嘅仆街啊！呢个吕叔显然呢系同我阿爷有最后一次落斗合作嘅。我阿爷嘅下场佢就最清楚㗎喇。不过呢隻衰仔知道咗我个身世之后，竟然隻口不提你阿妈隻蛋。我真係冇好似而家咁鬼愤怒嘅。吕叔嘅出现等到成件事都变晒样。既然佢係嗰个白爷嘅人，咁必定亦都知道嗰一次嘅行动。如果佢冇乜嘢不可告人嘅秘密嘅话，点解又将呢件事嚟瞒住我呢？在他那一副温文尔雅的外表之下，城府居然深到这样，或者在当年发生的事就只有他最清楚。这条友仔拿走了白离斗搞镇海石，究竟是为他的个人利益，还是说他还有其他什么的牵扯呢？我暗自下了决心，如果出了这个斗，一定就要找到吕叔好好地盘他一番。事到如今，吕叔嘅嗰一副咁嘅温和嘅假象已经被完全破裂晒。如果俾佢嘅崇拜者豆腐知道咗，佢就一定就对佢炒孖擦蟹。我就深深咁吸咗一啖气，等自己冷静落嚟，咁先继续睇落去。再讲呢5个人就决定继续上路，就扶住其他受伤嘅人。一班人就好似丧家之犬咁，小心谨慎咁就踢开咗呢一个音乐之门。呢个门后边亦都冇咩粽子，只系呢一入咗去之后，大家就冇睇到其他嘅通道。呢一种时候就系队伍里边嘅机关手出马啦。过咗阵间，机关手嘅面色沉重咁指咗一指地底，佢又话：呢一个无失嘅运作机关，全部都深埋晒喺呢个地底之下，而且系攻击型嘅机关。大家都觉得奇怪啦，既然系攻击型嘅机关，点解一啲动静都冇嘅呢？就喺呢个时候，有人发现嗰个音乐之门，唔知点解竟然消失咗。机关手就走到原先有门嘅位置，用佢嗰一对奇巧而且系敏感嘅手嚟探测，最后都无能为力啊！佢讲话呢一个砖层后边系夹咗活动嘅铁板，系好难喐到嘅，只能够就等机关下一次自动关闭。阿白爷就问要几耐咧？阿机关手话要1年或者100年都唔知道。跟住睇大家不经意之间，嗰、那个隐藏嘅机关就发动咗啦。唔系暗路，唔系流火，亦都唔系毒烟，乜嘢都唔系，而系声音，一种类似好似流水潺潺咁嘅声音，开始就喺呢个墓室当中响起，非常之突兀。等到大家一惊，呢一个声音呢就冇造成咩损害，而一行人呢个时候都满头雾水，感觉到唔明啊。随住时间嘅推移，呢个声音就越嚟越大，开始呢就好似系啲小溪咁，后来就大到惊涛骇浪一样，再后来就狂风夹杂住巨浪。呢、这个咁嘅巨大嘅声音喺呢个细细嘅墓室里面流转住，震到嗰啲人嘅耳心都发晒麻。如果呢个声音再继续增大，咁点办呢？大家呢阵时就面面相觑，只觉得嘅非常之恐怖啊！再加大嘅话，接下嚟嘅就系要面临住耳膜嘅破裂，再接下嚟就系大脑神经嘅损伤。 声音有时候是一种好可怕的杀手，但是大自然从来都不会用这些声音来对付它的子民的，所以这些这样的声音一定是人造出来的。声音还在不断地增大，大家已经不由自主地掩实的耳朵，仍然觉得自己的脑神经就在那里抽抽痛。